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8集，大雪纷飞。展昭按着胸口，白玉堂看到他的动作，被他逗笑了，跟以往一样低声问了他一句， 你想吃什么？ 展昭伸手摸白玉堂脑门，觉得他家耗子肯定吃脏东西了。白玉堂抓着展昭的手腕子，将他的手拿下来。 如果在我们认识之前有个人这么问我，我多半会这么对他。 怎么这样啊，你没礼貌。 跟有没有礼貌没关系，我向来目中无人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轻视别人，只是单纯的无视所有人而已。 为什么？ 性格使然，有一部分是天生的，另一部分大概是因为我从小跟着师父生活在天山，很少与人相处，再加上我从小到大要什么有什么，所以从来都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不要讲的自己这样嘛，你认识我之前不也是大侠吗？ 大侠是因为我偶尔遇到有人做坏事会去制止而已，一年做一两件好事就足以成为好人了，这不妨碍我不受欢迎和不讨人喜欢。 可你分明很受欢迎啊，不然风流天下的名头怎么来的？ 靠脸而已。 果然还是看脸。 你小霍叔年轻的时候应该情况跟我差不多，甚至比我还好。 这个嘛， 战无不胜的少年将军，样貌学识应有尽有，出生尊贵，家资巨富，人还聪明，天底下除了你之外，符合这种条件的没一个是不招人嫌的。 展昭仰着脸抱着胳膊想了想， 你这算是在夸我吗？ 你知道你为何没生出我这样的性格吗？ 这个问题我外公也一直想弄明白。 那再反过来说， 白玉堂没有回答展昭的问题，而是接着说， 我从小到大就会宠我师父。 你小时候不是气他吗？ 白玉堂挑了挑眉，展昭笑眯眯开口， 继续。 认识你之前，除了我师父和几个至亲之外，我从没想过要让谁开心之类的事情。我之前也很少回家，游山玩水，交了不少朋友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特别想念过谁。 这样啊，为什么？ 不知道，我觉得好听一点说可以是洒脱，难听一点冷漠吧。 这是江湖传言中对玉堂的评价吧，跟我认识的完全不是一个人。 人的转变有时候只发生在一刹那，却可以变成永远。无沙大师跟我说，要往死之前，我师父一点都不二。虽然我不清楚武一火当年具体遭遇了些什么，但是他一夜之间转变了，就好像我们不知道他昨晚到今天早晨经历了些什么，一夜之间变了。可是我相信任何转变都是有积累的，有时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很多年的积累。之前我师父内力解除之后其实也变了，人总会变得越来越体贴，因为不想让关心他的人担心而已。 展昭没再说话，只是看着平静说话的白玉堂。 武功再好，人还是人。放心吧，红衣再回来之后没准也会变的。你觉得他会生气，说不定他一点都不生气，就好像我们都觉得武一火会病一辈子，但他却突然痊愈了一样。是谁治好他的呢？害他得病的人，一直陪伴他的人，或者他自己，或者是时间，或者以上这些都有。 正说话间，一旁忽然爆竹声响，两人回过神，转眼看就见此时旁边一家宅子的下人正在放鞭炮。 不年不节的怎么放炮啊？有喜事啊？ 点炮的小厮点头笑着开口， 我家老爷50多了，一直无后，今天喜得贵子。 恭喜恭喜。 说来也巧，两人刚刚走过放炮的人家门口，拐角处一群披麻戴孝的人走了出来，抬着口棺材，亲友哭得呜呜咽咽，十分凄惨。展昭和白玉堂就听路人小声议论： 哎呀，真可惜啊，这小公子才23就病死了。 对呀，听说可能干了，又孝顺，真可惜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起回头。此时身后的景象有些难以形容，一边是英年早逝，悲痛欲绝，路人有的道恭喜，有的说节哀，鞭炮和纸钱交织在大雪里。展昭看着这景象，突然有所感悟，其实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他们看了20几年，已经通晓人生道理，但小霍叔他们看了100多年，所以说没有什么道理是自己懂但他们却不懂的。展昭笑了笑，轻轻摇了摇头。此时两人到了白府门口，白玉堂上台阶前转头看展昭： 知道你为什么性格讨喜了吗？ 因为我从小身边就好多怪人，我每天都在想怎么让他们开心一点。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展昭倒是惊讶了： 不是吗？ 我觉得是因为这么多人里，英侯是最坦白的一个。 展昭一愣，白玉堂上了台阶，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他。 在我看来，英侯比谁都要强大，不是说功夫，而是说心。 展昭仰着脸看一身雪白，站在白玉台阶上，白色雪花下回眸一望，帅得一塌糊涂的白玉堂： 英侯每天都在想你外婆，也不怕表现出来让身边人知道，很多人都做不到，只选择遗忘和逃避。你外公和外婆都足够强大，足够勇敢，你像他俩而已。善解人意讨人喜欢，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相比起来，目空一切任性妄为要简单的多了。 说着，白玉堂对呆呆站在台阶下的展昭招了招手，示意他上来。展昭看着白玉堂抬起手，白色的衣袖带起纷纷扬扬的雪花，修长的手指对他轻轻地招了招。大雪里转回头的白玉堂，每一个动作从侧面到正面，每一个轮廓都完美无缺，就连每一根发丝的浮动都映在展昭的眼里。从白玉堂一贯没太多温度的语调，到没什么表情的俊美面容，冰一样冷淡又清透的双眸，不带笑意的嘴角。展昭再一次仔细地看白玉堂，这个自称性格不好、目空一切、不受欢迎的家伙，事实上却是聪慧、通透，以及比任何人都温柔、强大而勇敢。这就是白玉堂心目中展昭从金侯那里继承来的最好的品质，同时也是他觉得能够解决众位老人心病的唯一办法。对自己坦白，直视自己心中的痛，这的确需要强大的勇气，但必须要承受这样的痛苦才能真正好起来。 天尊经历了那么多，最终还是好了，这次是轮到小霍叔了吗？ 等等我。 展昭笑了，三两步跑上台阶，和白玉堂并肩走进白府，留下身后纷飞的大雪，以及大雪中或急或慢、或喜或悲的路人们。回到白府，白玉堂找来了白福，给他看吴一霍画的那张金镯的样式。白福盯着看了良久，搔搔头： 五爷，这一般人打不了。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 我去问问老陈。 白福收了图样子，出了府门。展昭和白玉堂都知道，白福口中的老陈是一个金匠，此人可称得上是天下打造金饰技术最好的人了，跟陷空岛卢大爷是好友，跟白玉堂也熟悉，陷空岛有什么金器都会去找他打造。 不过陈老爷子不是九十多了吗？还能打造金饰啊？ 他好像有个很厉害的小徒弟，之前大嫂有一枚古金钗断了两截，什么工匠都不敢接这活，说是不可能修好，但是拿去给老陈，他让他徒弟接上了。 这么厉害啊？ 白福去办事估计要一段时间，展昭和白玉堂索性再出去转转，想了想去，干脆去太学吧。寺院比试的事情眼看快到了，也不知道太学那帮文弱书生跟天尊阴侯学功夫学得怎么样了，最近忙着查案，他俩都没管这茬。出了门，展昭不由自主就去看远处的乾坤书院。一说到寺院比试，就不得不想到乾坤书院。之前清剿左头派的时候，岳长风并没有出现，但根据之前刘正交代的，众人知道岳长风是左头派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能直接联系到严伟的也就是他。赵普在附近安排了很多影卫暗地里盯梢，但是岳长风十分谨慎，这几天他就是吃饭睡觉教书，连书院的大门都没出过。抓贼要抓赃，总不能因为小四子看到过他耳朵后边有颗痣就判定他有罪，更何况乾坤书院还有一大帮子无辜的书生，要真出点什么事儿，那也要命。白玉堂见展昭看乾坤书院，伸手轻轻拍了拍他肩膀， 不着急，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